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表决通过。 本市9月17号入秋，比常年入秋时间略晚。 教育部发文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和高水平艺术团考试招生。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昨天，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急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从接速急办到主动治理进行了全链条的制度规范，包括全面接速、分类处置、精准派单、限时办理、主动治理等。 为保障群众诉求得到有效解决，条例提出接速急办工作实行首接负责制，接到派单的单位不得推诿，办理诉求涉及其他单位的，首接单位应当牵头协调办理，其他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办理结果报送至首接单位，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报告阶段性工作情况。 下一步，北京将完善分类处置、精准派单、限时办理等10多项配套制度，同时还将实施吹哨报到双考核，探索第三方机构参与考评，加强监察监督等措施，更好保障群众的诉求得到更快速的响应、更高效的办理、更及时的反馈和更主动的治理。 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昨天启动，目前本市多个社区正在创建冬奥社区，垃圾分类将成为冬奥社区的标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10个涉奥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称号。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包括这10个示范小区村在内，目前全市已经有74个社区正在创办冬奥社区。 在冬奥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把垃圾分类作为重要的一环，其中石景山广宁街道的高景路社区已经正式挂牌了。 作为首个冬奥社区，高景路社区通过智能驿站、手机 APP 等智慧化方式打造全品类回收体系，也为其他冬奥社区的创建提供了范本。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岩告诉记者，以五棵松冬奥冰球场馆为核心，周边社区都将把垃圾分类纳入冬奥社区的创建工作中。 我们在维维市场内部建设了一座大型的低值再生资源的回收中转站，而且在29个小区设置了智能化垃圾分类的驿站，让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投放精准度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结合冬奥会的举办，京张两地将推出一批冬奥社区。这些社区除了总体规划上要求空间设计合理、配套设施完善外，还将在物业管理、绿化美化、垃圾分类、安全防盗等方面规范治理。北京冬奥会期间，冬奥社区将联动开展冬奥主题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冬奥节日气氛。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中赫集团大城小社展位上展出了正在复建改造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场效果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中赫工体建筑师黄颖指着面前一张几乎被国安绿铺满的工体内场效果图介绍说， 整个看台坡度变高了，相当于变陡了，是我们整个这个看台板聚拢感会特别强，观赛体验就会更好，看台板的这个数量就会升级，现在到68000多。改完之后我坐席的第一排距离场地的边线只有8.5米，这个对于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数字，他们可以看得更清晰。 跟老工体简单分为上下看台并缺乏高端接待服务空间不一样，新工体在原有看台的基础上增加了中看台、包厢层、俱乐部层空间设置，各层都配置了为球迷服务的休息厅，观众不仅可以在看台上观赛，还可以在球场内的餐饮及零售点享受服务，通过视频、投影等方式实时关注比赛进程。广大国安球迷最为关注的铁杆球迷看台仍然保持在北看台，标识系统还是保留原24号看台编号。 铁杆球迷看台连续性更强，主场优势会更明显。 在每层看台面对球场的那个切面，几条丝带样的 LED 屏围满全场，而观众头顶上的罩棚的边缘则是绕场一周的全息投影，就像扣过来的大碗一样的罩棚，可以满足在任何天气情况下的赛事和观赛。 这个碗底掏了一个洞，可以保证我们的草坪采光通风，外面的空气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进入，保证68000多的这个观众能在一个湿度和温度比较适宜的情况下观赛。 原北京游乐园改建的大型区域性综合公园龙潭中湖公园昨天正式开园，免费开放，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摩天轮重新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细雨连绵，龙潭中湖公园迎来首批游客。曾给很多人留下美好记忆的摩天轮作为标志性景观加固重装，原址保留，不少居民争相在摩天轮下拍照。徐女士说，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现在可看见了，多开心啊。 龙潭中湖公园位于东南二环沿线，坐落于龙潭三湖的中心位置，建设面积约40万平方米。负责龙潭中湖改造项目的设计师孙文浩介绍，公园在建设中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了现有资源的再利用， 绿地的占全陆地面积的比例从过去的59%增加到76%。 在绿色的空间里，市民还能感受运动的快乐。在公园西南侧和北侧设置有乒乓球、篮球、网球等标准运动场地和智慧健身设施。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 盐湖的2.6公里长的步道上建有马拉松的打卡杆，在路上呢，我们也做了100米竞速，测一下这个心跳啊什么，这些会陆续的随着公园的这个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提供给大家。 目前公园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市民可以现场在各个门区通过小管家线上服务平台扫码进入。经过设备人员等磨合期后，开放时间将调整为早6点到晚10点。市民可以通过小管家线上提前预约，凭预约码、有效证件及北京健康宝绿码进入公园。 2021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昨天开幕，本届文旅节将持续到10月底。潘家园旧货市场、郎园、798艺术区、亮马和国际风情水岸等地将作为分会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2021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站入秋时间为9月17号，和常年9月9号的入秋时间相比略晚。这主要是由于九月中旬，欧亚中高纬地区以纬向环流为主，冷空气强度偏弱，九月中旬气温比常年偏高，导致北京地区入秋时间偏晚。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昨天召开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革工作视频会议，并发布两份指导意见，部署两项考试的招生改革。两份指导意见都强调提高对艺术、体育类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要求。 同时，从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改从在校生中遴选培养。同时，艺考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高校招高水平运动队的文化考试成绩全部使用高考成绩，并且高校不再组织专业校考。 指导意见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的报考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才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2027年起， 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称号，并且近三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规定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才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根据指导意见，2024年起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必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他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必须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对于体育专业成绩突出、具有特殊培养潜质的考生，允许高校探索建立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机制。 财经方面，北交所第一次全网测试将在今天举行，测试场景包括交易业务场景和上市业务场景。全网测试分为两轮，第二次测试时间为10月9号。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发文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增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在增补列入前，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视同淘汰类产业处理，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禁止投资。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定价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学科类培训收费拟纳入政府指导价。 北京青年报报道，跨省公交838路开通20年，北京到涿州跨省公交日均客流超过10000人次。 新华社消息，一些不良商人为节省成本，用工业二氧化碳替代食品级二氧化碳制作扎啤，相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 央视新闻消息，发现偷渡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广西一边境镇采取封控管理措施。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点半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05分左右开始。今天关注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今天举办，将发布重磅研究成果。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日前全文发布。北京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商圈，建设大约800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将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完成这一系列目标，北京将如何发力？充满消费活力的北京将给市民和周边城市带来什么？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通州一小区，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5人不幸去世。电动车所有人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不久前，北京市三中院宣判了一起类似案件，电动车所有人徐某以失火罪被判处刑罚。徐某为何构成失火罪？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邀请案件承办法官和您说说电动车失火肇事者会面临什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举行全体大会，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约，学而思大量员工被裁，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首都机场部分航班9月30号0点开始转场到2号航站楼运营，具体包括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以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与此同时 ,CA867 航班北京、深圳、约翰内斯堡仍在3号航站楼运营。 首都机场提醒乘坐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务必在出行前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信息，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9摄氏度，受到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 京城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5.2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怀柔小梁前，为30.6毫米。今天白天雨水间歇出现，雨势平缓，雨量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9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接诉即办入法，守护民心更有力量。 我们通过接诉即办的这个案件来捕捉到老百姓到底需求在哪儿。 市民反映房山区昊天公园收费过高，镇政府表示将加强监管。 我们也对他下了整改通知，要求以后未经批准不能再搞类似的活动，免费对咱们公众开放。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这标志着我国第一部以接诉即办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法规诞生。这部法规也是北京通过自己实践获得的具有北京特色的首都原创法。请听录音述评，由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刘芳、王梦雨采制。 现在表决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表决稿，请按表决键。会议应到62人，是到51人，赞成51票，通过。 作为北京市在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中探索出的处理百姓诉求的特有机制，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获得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正式成为北京地方性法规。接诉即办这项守护民心的问题解决机制也就通过法律形式得以固化。北京著名律师、悦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是法律服务的实践者，他认为接诉即办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本它的这个位阶，它只是一个工作办法或者是一些政策层面的这么一种办法，但是现在呢已经升格为地方性法规了，那就是把这个以前的好的这个工作的这些制度啊，这些工作的安排呀、等等这些呢，那么用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把它固化下来了，它的位阶相对就高了。 从2019年开始，接诉即办这个政务名词就像成语热词一样，一夕之间在北京迅速的家喻户晓。很多市民都曾经在这个机制的帮助下快速解决了身边的难事儿、烦心事儿。 首先我肯定很满意，我当时看到他红绿灯立即了以后，我马上就给药生如反映了，然后我是既表扬也感谢 这个事儿，我们确实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得到这个回复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相比接诉即办这4个字，12345这串数字更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12345这个从1987年开始设立，最初只有一条线路、3名接线员的市民热线号码，如今越来越受到了北京市民像网红一样的追捧。北京市民都知道，遇到烦心事、揪心事，打12345最管用。 特别方便。以前我打过这个电话，基本上有20分钟，绝对第一个电话差不多就打过来了。 第一就是说，我觉得12345是一个有效的，能解决直接明了去解决我们要求助的事儿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然后呢，12345反馈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2345市民热线是整个接速急办机制中直接面对市民的一环，而对于北京各区各街道各委办局的基层干部来说，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大事小情丝毫怠慢不得。接速急办是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对此，什刹海街道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梁华深有体会。 说3年以前，哎，如何的一个领导的一个重视程度，到目前为止，您知道我们现在调度一天两调度，早上8点半，办事处的书记、主任，包括所有处级领导，要早上8点半就开始对每一个社区的案件要进行一个筛盘。下午3点，主管的这个接速急办的主要领导要调度各社区和科室，对这个推进案件你如何干的，你怎么干。 一二三四五市民热线中连着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还有他们身边的难事儿、揪心事儿，但关联的却是城市运行的一砖一瓦，关系着的则是首都治理体系的大局。什刹海街道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梁华说，接速急办让他们找到了发力的方向。 接速急办主要的指导推动就是老百姓的民居，哎，就是我们通过接速急办的这个案件来捕捉到老百姓到底需求在哪儿，哎，我们去在哪方面去发力，这是一个核心。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19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如何落到实处，对于北京这样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是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成的命题。而接速急办正是首都的破题方案。朝阳区东风乡城乡建设办副主任董亮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 首先我个人认为，就是接速急办是咱北京市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的一个具体的工作措施。同时呢，我个人有点感受啊，就是说当前这个通过接速急办办理案件，我觉得就是说当前咱们社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呢是越来越高，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呢是一个有力的契机。 今年1月，北京市首次发布了接速急办改革工作年度报告，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欣慰。截至2020年末，北京12345热线已经整合了52条热线，开通了15个网络渠道，打造了网上12345。2020年，12345市民热线全年受理量突破1100万件，比前一年增长55%。可以说，经过近3年的实践，接速急办机制已然成熟。为接速急办立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化这个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北京方案，使其更上台阶，使其守护民心更有力量。提出接速急办法规案的领衔代表张梅菊说， 接速急办是北京在新时代群众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创新做法，是北京在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中探索出的全新治理模式，是北京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这次接速急办立法是将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的在实践改革中成熟的经验和成果通过法律形式固化下来，充分体现了这是一部为民服务的法规，具有创新性和北京特色。 从实践到规范，从机制到法律，对接速急办立法就是把一种行政管理的运行模式法制化，使权力运行机制在法制化的轨道中运行，有助于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法制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北京著名律师、悦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从法律实践的层面肯定了它的意义。 他还明确了一个，就是强化个数据的治理啊，也包括里面还提出有一些未速先办呐、等等这些一些制度改革的方向性。我觉得就是对于强化首都的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那我觉得肯定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心。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条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服务法，是以创新城市治理体系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法，是具有北京鲜明特色的首都原创法。我们相信，有了法律保障的接诉急办机制，将成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闪亮标签，将使我们守护民心更有力量。 市民强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去位于房山区东关街的昊天公园游览，但发现门票价格高达60元。强先生觉得不能接受， 一次收费有的公园也就是几块钱，他这个就收60块钱，我感觉到那个根本就不像个正规公园嘛。公园有那么收费高的吗？ 为核实情况，记者多次拨打公园电话，但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房山区公园管理处。 那个昊天公园，它是连阳镇那边的，然后一直都不归我们园林局管理。 记者又联系到房山区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公园不属于文旅局的权责范围， 因为我们是对景区，像这种公园我们不对的，像什么白日谷啊，像这些景区我们是监管。包括审批应该都得发改委那边审批。 于是记者致电负责公园门票价格审批的房山区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表示， 昊天公园门票及灯塔收费，公园门票每人次5元，灯塔每人次10元，1997年12月19号批的。 为何5元的门票变成了60元？记者随后向良乡镇人民政府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公园起初是收5元门票，后来变为免费开放。中秋节期间，公园为了增加收入，擅自以举办活动的名义收门票，目前已经恢复免费开放。 60块钱门票呢，这个是这个企业属于他的一个私自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也是为了这么多年没有收入嘛，想创收，然后就中秋节期间4天在这里边搞了一些活动，然后收了这个门票，然后我们也对他下了整改通知，要求以后未经批准不能再搞类似的活动，而且现在已经恢复这个免费对咱们公众开放了。 那么为什么昊天公园可以私自随意收门票，由什么部门负责监管呢？工作人员表示，昊天公园由于历史遗留原因，目前属于个体经营，镇政府将进一步加强监管。 这个公园性质呢，等于跟咱们普通理解意义上的那种由咱们政府负责的那种公共公益性质的公园啊，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公园呢，是在2000年左右由咱们良乡地区的一些企业然后捐资修建的，修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也是一直由一个个体的公司在经营。公园的土地性质也没有改，还是现在咱们东关村集体土地，虽然说是个体经营，但是肯定我们作为属地政府也会加强监管，至以后然后类似的活动肯定不会再让他弄了。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